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您好，我是秋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需求背后的需求，这是关于需求变更的两篇文章的第一篇。在开篇呢，我先引用了一位著名的作家叫斯宾塞·约翰逊的一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过这句话。这句话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每当在这个行业里面想要黑产品经理的时候啊，第一个被砸下来的罪责一定就是需求变更。好像需求变更是产品经理最要命的错误，我并不这么认为。所谓需求变更其实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它。我想说的第一点是，需求不会变更，变更的是实现。需求变更四个字有一个不太好的暗示，仿佛变更是来源于产品用户的需求变化。其实不然，从整个团队的角度看，需求变更多半其实是指实现变更。用户的需求通常很稳定，变更是由于产品经理对用户需求的分析出现了偏差，或满足用户需求的手段发生了调整。比如，产品经理说需要一匹更快的马，后来换成了要汽车。在这个过程中，用户的需求一直都是更快的到达目的地，变更的是满足用户这个需求的方式。这个很像工程师用搜索技术实现了某个查询功能，后来发现索引建立有几秒钟延迟，不能满足实时查询的场景需要，又改成用查数据库的方法，跟这个道理差不多，需求没变，实现变了而已。我想说的第二点呢，是叫做挖掘需求背后的需求。对于产品经理来说，挖掘一匹更快的马背后真实的用户动机是最重要的基本功，不要停留在用户自己提出的所谓需求上，这些需求只是真正需求的一个线索。有句关于产品需求挖掘的名言，叫做"用户不需要四分之一英寸的钻头，他需要的是四分之一英寸的洞。"这句话后来又被继续演绎成更多的版本，比如用户需要的也不是四分之一英寸的洞，而是在墙上挂一幅画，甚至是用户需要的不是画，他需要房间的格调等等。这些听起来像抬杠的演绎，其实就是不断探索和挖掘真正需求的过程。这就是我在工作中经常用到的五问法。所谓五问法，就是针对一个问题，连续的以为什么来自问，连续问五次，从而追究其根本原因，找到用户背后真正的动机。这一方法是由丰田佐吉提出的，后来被用在正骨烁金的丰田模式里。在需求分析的过程中，这个方法尤其好用。比如做公司内部的订单系统，用户提出希望为订单添加根据最近修改时间排序的支持，你不应该直接去实现，而应该问为什么。可能用户会说，因为每天的订单量太大，审核不完，为了防止订单过期，所以要从最久远的一份开始审核。很多产品经理到这里可能就结束了，但这还不够，你应该继续抓住这个问题问下去。比如可以问为什么订单会过期，或者问为什么一定要审核。这是我经历过的一个真实案例，随着不断的深入挖掘，后来发现有大量的审核工作是可以自动完成的。最终我们做了一个自动审核的功能，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只是把需求方或用户提出的要求当作需求列表交给开发，这就是一个产品经理的渎职。如果因此又引发了需求变更，那么产品经理受到工程师鄙视也很合理。大部分产品经理在实习期以后啊，就不应该再犯这样的错误了。除此之外，关于需求变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变更通常发生在产品特性上线之前，也就是需求分析结束，开发正在进行或者测试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如果项目已经发布，一般再改就叫新需求而不叫变更了。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一个产品经理在项目开发的过程中提出变更呢？这个就是我要讲的第三点，给需求分析留出时间。举个例子，如果产品经理分析需求用了2天，然后工程师接手开发6天，开发到第二天，产品经理跑来了说，抱歉，有个小小的变更。为什么呢？第一个可能就是分析需求的时间不够，在短时间内产品经理的方案和逻辑没有完全想透，但是为了尽快出结果，紧赶慢赶写完需求文档交给下一个阶段。那开发接手之后呢，产品经理坐在那儿反刍，怎么想怎么觉得有问题，于是提出变更。这是因为需求分析过程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没有给足产品经理足够的时间。据我所知，不少项目都是先确定发布时间，然后减去测试和开发需要的时长，反过来倒逼产品经理完成需求文档的时间点。 有意思的是呢，很多时候这都是产品经理自愿的，因为项目发布的第一负责人通常就是产品经理自己，为了保证上线，先插自己两刀，这是行规。他很有可能在内心还鼓励自己说，晚上熬个夜，把文档出一下，用不了多久。没错，写个文档确实用不了多久，但思考是需要时间的。在整个项目进行的过程里，变更出现越早，通常代价就会越小。如果变更只出现在产品经理脑子里，对团队的伤害其实是最小的。如果全都测试完毕，临部署上线的时候突然变方案，团队基本所有的角色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我特别建议给前期需求分析的过程留点时间和空间，让产品经理能在自己的脑子里跟自己多较较劲，把该变的都变完，交出的尽可能是稳定的方案。经常看到行业里有人提倡不要打扰正在写代码的工程师，但是从没见过说别打扰产品经理的。当然，有个别的好心人呼吁别打产品经理啊。其实产品经理也需要安静，需要完整的时间，因为产品经理最重要的产出不是那个方案文档，而是方案本身。生产方案同样也是一项消耗性的脑力劳动。另外，我在过去的工作中经常建议产品经理在完成需求分析、写好需求文档之后，把文档放下来，不去想它，做一点别的事情，等个一两天，让大脑从需求的情境中脱离出一点之后，再重新去读自己写的文档，通常都会发现或大或小的问题。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需求文档的发酵。很多情况下，你需要将自己从需求中拽出来，换一个更冷静的状态去重新审视自己的需求分析。没有比把文档放在那儿搁置几天更有效的办法。我想说的第四点呢，是别忘了需求评审。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建议一定要增加需求评审。不一定非要架上投影仪开大会，找几个人到茶水间聊一会儿也行。尽可能的引入外力，比如用户代表、运营、开发、测试、老板等等，千万不要你好我好大家好一片和气。在方案交到开发阶段之前啊，先把这个方案挂起来，打它一个遍体鳞伤。否则要是开发到一半再做需求变更，那就只能把产品经理挂起来打个遍体鳞伤了。我有一次中途接手别人的需求，需求评审我没有参加，然后开发兄弟们拼死拼活赶工，力保按期发布。然后部署上线之前呢，我组织各相关方做了一个演示，结果需求方找我，会后需求方找我说其中一个核心页面有问题要改一下，讨论权衡再三，最后我还是没能扛住，决定延期。我记得自己当时差不多是这个跪着去找前端团队的负责人，我说兄弟啊，对不起你。然后他点着烟半天没抽，目光望向远方，很久之后才开口说，二爷没有你这么办事的。就是这一刻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事后我总结问自己说，是不是不该做那次演示，先发上去再说。但后来还是说服了自己这么做是对的，因为需求分析不是我做的，我并不能很好的把握所有细节，把各方叫到一起做最后确认，保证在上线前把问题暴露出来，这是有必要的。虽然高压的一段时间工作之后在最后时刻出现延期非常打击团队的士气，但是没有让问题流出团队或许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那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我们提到需求变更的本质是实现变更，从而引出通过不断追问挖掘需求背后需求的方法，同时建议给产品经理的需求分析留出充足的时间，最后提到了需求评审的重要性。今天的话题并没有结束，在下一次的文章中呢，我们会接着讨论如何利用具体的力量来提高需求评审的效率，以及如何选择变更时机等等。关于今天文章的内容，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或者讨论的，欢迎给